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各位好，我是高磊。 嗯，冷吗？ 哎呀，今儿还真冷，应该说是这几天都特别冷。 对， 对吧？ 39了嘛。 啊， 但是我看你的状态还挺好的。 对啊，咱们直播间里挺暖和的。 是是是是是。嗯，小胖下午跟我一块上直播的时候， 怎么着？ 他报天气都有点大舌头了， 冻得都不行了。 是是是， 哎呀，冻得都口条了。不过这两天确实冷，而且身边好多的朋友看发朋友圈都是纷纷病倒了，全是流感， 是 从老到小，所以一定得注意。 是，是主要可能是因为降水稍微少了一点， 少了点， 是，所以我们都期盼着赶紧下雪呀。 哎呀呀， 嗯，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雪中也送炭啊！ 哎， 啊，尤其马上要过春节了，哦，可能节前大家的这购买力瞬间又要爆棚了。 那当然了， 对吧？你想要走亲访友啊，要回家呀，所以得带礼物啊。那今天我们就聊聊消费， 是这荷包又摁不住了。现在消费怎么消费呀？很多的消费其实都有一些什么积分啊、反馈呀、 是 活动啊、礼品呀、 是。 其实我们就教育大家怎么从各个消费当中呢找到这些门道啊。 哎 啊， 而且不光您能省钱，有的银行可能还倒给你钱。 真的假的呀？ 这真的 哦， 一会儿可以问 问问他们两位啊。得嘞，我们今天呢也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金融从业者杨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对，月已经来了不止一次了， 哎，我们老朋友 好几次。 是， 还有一位新朋友啊，这就是信用卡的使用达人耿伟。 哎，各位观众大家好，各位主持人， 嗯，好， 你又说成观众了， 可以， 可以， 我们在北京时间上，北京时间上有视频的直播嘛？ 对、 嗯，这个倒没问题，你可以跟视频、啊、看视频的朋友打个招呼，好好好好，当然我们主要的还是听音频的啊， 嗨， 好好，哎，那这样， 嗯， 小伟紧张吗？ 有点紧张。 好，来，那我们问一个艰难的问题啊。 好， 先让你来说。 紧张的时候是艰难。 是是是，你既然信用卡达人，你有多少张信用卡？ 我现在在用的信用卡有100多张，还不算消费。 哇、哦，100多张！ 你知道人钱包有多大了吧？ 那得是拿不是钱包的事儿了吧？ 是， 得拿书包装吧？ 是 啊， 至少是随身带的卡也就有几张，因为是由于有很多卡都是为了爱好而申请收集的。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比如说，到一个特定的时候，比如说啊，世界杯了， 嗯， 啊，比如说什么工行啊或者建行，它可能专门出了好多的世界杯的一些封面的卡，哇，你觉得特别好看，然后你就收集它。 对对对，比如说去年啊，不是应该是前几年那个奥运会卡， 哦， 对吧？08年奥运会的时候，各个银行都发卡， 嗯，对。 然后马上的那个平昌奥运会也有类似的卡， 嗯， 还有一些主题卡，像比如说招行机器猫一下子4张。然后海贼王一下子9张， 嚯、哦，你都得要， 有强迫症啊，必须得要呀， 必须得凑齐了。 对啊，所以有些卡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银行它有些特别的政策，凑不齐就特别特别纠结。 哦，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跟耿伟 PK 一下的？ 嗯， 人家100多张， 嗯， 到时候保不齐咱们听众朋友蹦出一个，我比他多，我200多张， 200多全是灵通卡。 这么着，所以呢也跟大家来互动啊，比如说平时您生活当中都用几张信用卡，用这些卡都做什么，经常买些什么哈，花费些什么。 是是是、 啊、 其实小伟你那么多卡的话，其实当然那个爱好当单说啊，但是如果要换作我，因为我也有强迫症，如果有这么多卡我会觉得我压力好大。 嗯， 因为你办了这么多卡，比如说你是开卡还是不开卡呀，你是用它还是不用它，当然我相信 你是还是不还。 对，当然我相信有的卡它就是属于啊专门在特定的时候出了一些纪念卡，这些卡可能是 没法刷卡用的，但是就是类似于邮票啊，我不使它，我就是集齐了之后， 这种卡基本上就是收集完之后，要么就放着，要么就直接销卡。 哦， 直接销卡是什么意思？就销掉？ 就是我申请成功之后，银行给我发卡。 哦、 我收到卡片，然后直接给银行打电话，我不看了，我直接注销掉。 哦，然后这个卡 就留在那，我就只要这张卡面。 哦，聪明啊！哎，我压力小多了。 哎，一听就可以哈。 是是是 啊，那再问问旁边的杨月吧，你也是用卡达人呀，是不是啊？这手里 在这个，在我朋友面前还是不敢号称用卡达人，一个用卡的爱好者。 手头有多少张经常用的？ 常用的目前在钱包里带的应该大概8张左右，然后但是实际开了，目前保持是开卡状态的，大概也是在接近100张吧。 哇， 不到100张。 刚刚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有可能你拥有这些卡、可能不花钱银行还倒给你钱，有这种可能吗？ 这个在所谓信用卡的这个重度用户里面，有时候会流传一句话，叫做有些活动是正收益的啊。这怎么意思呢？就是说通过你来消费，它获得了一些积分啊，一些返现啊，再加上一些权益的提供，算下来你反而你花出去钱比你要这个收获到的还少啊。这种时候我们觉得就相当于银行倒找钱来补贴我的生活了。这 能举个具体的事例吗？ 对呀、 让我们听听 你有什么比较 经典的吗？ 最近收到的钱来自于浦发银行 啊。 前段时间浦发银行搞过一个年度账单，然后 是各个银行都会有， 对，各个银行都会有，但是浦发银行它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它会送你三重福包或者叫礼包吧。 嗯， 第一重礼包就是500多个积分，没什么。第二重礼包呢是消费前100万人送的，是反正有不同的礼品嘛。我得到的是50块钱的 Costa 券，然后第三重礼包是消费前30万用户获得的，然后我选择的是10张50元的 Costa 券，也就是我总共拿到了550元，对。11张50元的扣单券，也就是面值就是550元。 哦，然后你就可以去他的那个市场里去拿。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就是1张50块钱的券嘛，你就直接用就行了。 也是，哦、 当前使。 对对对，当前使。 哦， 那没有其他附加的要求？ 要求就是你要刷够，就是去年的消费额达到排名的前30万或者100万，才能得到后面的两个礼包。 哦， 反正我。我是那样，就是啊，月啊，他工作的那个单位 啊， 然后给我打电话，喂，先生， 嗯， 马上年底了啊， 嗯， 您这么多积分没了啊？我说我还有积分呢。对呀，您下载我们一 APP 呀、啊。哟，我说我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发我一短信、我知道是哪个 APP， 我下载一下 是是是啊。 下载完我一看，哇，崩溃了，我怎么有这么多积分啊？后来我就查阅了一下这些积分能够换多少东西。 嗯， 我一看能换不少东西呢， 500比1嘛。 哎呦，好，哎，你看还是哎呦，我就 这大户炫的，这个大家都听出来了。 哎呦，我就在里头就开始看哦， 就挑东西了， 能换好多东西 啊， 真的真的。 如果你要没意识到，它是不是就会到一个日子就清零了呀？ 是，哎，是吧？它不会。 对，现在部分银行的这个积分是长期有效的，也有一些银行的它的积分是在比如5年有效，或者是3年有效，它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建议不过现在已经过了年了啊， 过了 没了就没了吧，大家心里面也别太在意，也关注一下现在手头还有哪些积分能兑换掉，尽量就尽早兑换。 哦，而且他这个 APP 下载完了以后，因为人家给我打电话嘛，他是相当于客服。 嗯，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怎么有这么多积分啊，说那个我们是在您名下的所有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个啊，什么小灵通卡什么的都算，分全都积在您一个人的名下， 哦， 是这个意思，而并不是说这个卡有分，那个卡有分，也不是这个意思。 对，目前部分银行，比如说像这个工行啊、中信银行啊、浦发银行啊，他们把自己的这些不同的卡的积分都打通了，包括信用卡，包括甚至他做储蓄、买理财啊，这些的积也都会产生一些积分，都打通了，共同汇集成一个综合的积分，然后来进行这个可以集中在一起的进行兑换。 好好好。所以今年年底的时候我再看看、这个积分是多了还是少了。 羡慕大户。 是是是。 哎呀，你像刚才维哥说了自己是一个大户是吧，这有好多积分，虽然说卡不多吧，但是积分多呀，消费多呗。那有的朋友那可能比如说刚毕业没几个月，正准备要办卡呢， 对吧？像这样的小白准备要新进办卡的人，几位有什么建议没有啊？应该办什么样的卡、啊、怎么办呢？ 或者说有这么多家银行，我办哪家的卡最值？ 是， 或者说对于一个刚工作没多久的小白来说，哎，这个卡你用得了，而且回馈力度很大。来，达人， 我是这么建议的。首先呢，看你的工资银行在哪个银行，办这个银行的卡。 哦、对对， 因为你工资银行呢，就是说他知道你的流水，就相当于财力证明非常方便， 哦、就是相当于信誉度在那。 对，而且呢，他比较认可。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去 A 银行拿着 B 银行的账单，那 A 银行他不确定啊，对吧？万一是假的呢？但是你 A 银行看自己银行的账单，那绝对没问题。 嗯， 所以说办跟工资卡相同银行绝对是最容易的一个。而且还有一点好处是，你办下来之后可以办那个自动关联还款，这样的话你万一，因为你刚刚开始用信用卡嘛，对吧，不太熟悉， 嗯， 万一哪天忘了还款，它可以从你的工资卡中直接扣，也方便。 嗯，对对对对对。 但有可能小姑娘就说了，说那不介， 嗯， 我就看比如说那个银行他们出那卡片可漂亮了，哎呦，这好看劲儿的，都可爱劲儿。 这个小姑娘的这个神态拿捏的还挺好， 是吧？我就想办他们家的，但是我们公司卡不是他们家的，行吗？怎么办呀？ 这种目前在各银行啊，大家可以拿到的这个数据，除了自己的这个代发工资的情况以外，基本上还都能拿到你在其他银行办信用卡的这个额度的这个数据，这个是都在人民银行的征信数据库里有的。啊，这种比如说你已经在某银行办过一张信用卡，给您五万额度，那你去其他银行办的时候，一般来说也会匹配同类的啊，这是一种情况。再一种呢，各银行在做审批的时候，他也能拿到您在公积金这个缴存的这个记录啊， 哦、对， 这样的话，通过公积金，它可以反算出来你每月的大概的收入是多少， 嗯， 也会据此来给你一个相应的额度。 对，嗯，前几天我录周末的节目的时候，就聊到了关于征信的这个问题， 嗯， 就是原来我以为征信的问题可能就是，啊，比如说我逃票了，啊，或者说我那个有违法犯罪了，就等等诸如这些，可能就会列入到征信。后来聊的那期，我在准备稿的时候，我一看，哇、哦！很多方面都跟征信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像磊子刚才说的自动还款 啊， 我设定自动还款，但是这也要注意，比如说因为汇率它是有的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它并不是说好了你房子要还款， 嗯， 比如说现在开始啊每个月还比如说1000， 嗯， 好，你就设定每个月这时候还1000，直接给那个银行自动拨款，但是有可能汇率变了，他要求你还的那个可能到了1100了， 哦，对， 你还按1000还呢，瞎了。 那这 就是问题了。 雷哥说的应该是利率，对吧？ 哦，是利率，利率， 对 对对对对。 嗯， 那这也是有可能的吧？ 对，这种一般如果涉及到跨银行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从 A 银行无法直接拿到 B 银行这边要还多少钱的这个数据。 对对对。 但如果你是同银行的话，你可以设定每月就按照这个。该账单是多少就自动按照这个账单数还，它这个是可以自动拿到的， 哦，也是可以的， 啊，这是可以的， 哦， 啊，但是这个 跨行是不行的， 跨行的话一般就这种事情要小心了，最好自己可能在这个， 嗯， 在尤其是每年年初的时候， 对利率 它会根据上一年最后的一个利率水平来确定你今年的所有的这个还款计划， 嗯， 啊，这个时候在每年第一期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 哦，那比如再换句话说，比如说磊子拿的这个信用卡他绑定自己手机消费， 嗯， 因为现在可以不拿任何的钱嘛， 对， 然后就拿手机，嗯，那这个也算在他的积分里吗？或者说，哎，他老关联的这是建行的啊，工行的这个卡，然后那消费都直接刷手机的，这个也算在工行或者建行的积分里吗？ 这个东西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虽然你以为是扫手机，但实际上从我们来看角度，它就是支付宝或者微信。当然也有很少的，现在有京东啊什么的这种第三方的，就是它对于那个信用卡来说，它还是网络消费。但信用卡各个银行不同的银行嘛，它对信用卡的网络消费积分定义不太一样。因为之前最早就是说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是都给积分。 嗯， 有一段时间呢，因为就是网络消费上来了，银行发现哇，哦，怎么这么多网络消费不给积分了？现在发现，哎，这个快捷消费又成了主流，你不给积分，人家用户不爱用你的卡，又开始给，但给的呢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浦发给积分，而且有的卡还可以给你5倍积分。招行卡呢是支付宝快捷支付给积分，可是微信快捷支付不给积分。 嘿， 有的卡它又是搞活动， 比如说光大最近刚搞一个活动，这两个月啊，就是一月份二月份网络消费给积分，两个月之后活动没了，谁也不知道有没有积分。 对， 就是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主流确实是各个银行都在推进这个快捷消费的积分。 嗯嗯，那你刚才咱们说了哈，就是有一些特定人群，比如说新入职场的小白想办卡怎么办，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朋友到年底了，可能花销比较大，一张卡两张卡满足不了他这个需求了，那我想再多办两三张，你说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办，考虑哪家更合适一些，应该考虑哪几个方面呢？比如说平时我可能比较节俭，我就一张卡，但是年底了我确实想买点东西，我这一张卡不行，我再办两张行不行？ 嗯，这种情况下呢，我的建议还是啊，虽然我信用卡数比较多，但我觉得对大多数用户来讲呢，那个没有必要的，没有确实的必要的话，不要增加太多银行的信用卡。您可以尝试这个联系您的这个原已有的这种卡的发卡银行，看看能不能调高额度。比如调高一个临时的额度，比如说我在年底有大额的消费啊，或者是我要出境旅游有这种境外的消费的需求的时候，大多数银行它是会有一个这种临时调高的这个空间的。这是一个方向。再一个，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哪些卡适合职场新人啊，哪些卡适合这种购物狂人，我觉得这个现在也是根据你不同的需求来推荐合适的卡。耿伟对这方面很有研究，可以让他来推荐几个适合年轻人和这个这种比如说网购狂人啊，或者是比如说这种日常会经常去超市的这种， 对、 啊、按需求来推荐几个。 来，小伟，我们俩现在就是职场小白。 好，现在你们就是职场小白， 对 吧？刚刚毕业。 对 啊，按照咱们以前的传统啊，就是因为你刚刚毕业嘛，也没有什么收入，对吧？ 不，只能说收入不高 啊，不高，因为在一个你刚刚有工资没有几个月呀、啊，就你的流水也只能打两三个月的流水嘛， 对 吧？你跟你工作十多年的不能比， 是。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有些银行就发掘了这个市场，他就专门针对你们这位人群呢，开发了年轻人的卡，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招行的样卡。 样卡， 对，你听名字叫样卡， 哦、样年轻， 就是年轻的卡，它就是专门为年轻人去设置的。 嗯， 你看比如别的卡它需要你提供各种财力证明，包括你的工资、房产、车，就是车辆这些东西，完证明你有这个财力，对吧？你有钱并且有能花，我才给你办卡。可是样卡不同的是什么？它要的是不光是你的工作证，因为工作证很容易，只要你正常工作就工作证啊、合同也可以。最主要什么？它还要你的这个毕业证明。相当于他去用这个毕业证去看你的潜力。 哦， 虽然你刚刚毕业两三个月，你现在收入不高，但是我用毕业证去看你的潜力。 哦， 所以说在这种卡呢，就专门为年轻人设置的。 明白。 还有浦发银行的就叫青春卡， 嗯， 或者说交通银行的外 Power 卡，它也是专门为年轻人设计的。他们特点就是说，不再看重传统的财力证明，而是看你的这个，比如说学历证明这种看你潜力的证明。 哎呀，那完了， 怎么又完了？ 不是啊，就我们这个岁数了，哈，拿着我的毕业证去，人说啊，这么大岁数你还申请 样卡？您出去玩会儿吧，您。哎，那刚才说的是年轻人，比如说要像我妈，经常逛超市这样的，对吧？老太太没事就去超市，哎，那儿有便宜货，哎，早上起来赶着八点第一波进去抢去，像这种的朋友。办什么卡合适？ 你像这种就是天天逛超市的人呢，还专门真的有专门针对他们的卡， 超市卡。 对，超市卡。而且有一个银行就是交通银行，这个银行特别热衷于发超市卡。 啊、是吗？ 你能想到几个大超市啊？ 啊， 沃尔玛 啊， 一出莲花， 对， 都跟交通银行有合作。 哦， 有一个例外的是家乐福是跟中信搞的合作。 哦，对，是。 嗯，你比如说这个交通银行的沃尔玛卡也算是我们所谓的一代神卡。 神在哪儿啊？ 平常消费它就有一定的这个优惠，而且交通银行最好的是它的一个叫最红星期五的活动， 嗯、 就是你每个星期五去买东西就有2.5%的返现。 这得是在沃尔玛。 对，沃尔玛，你必须要拿着这个对应的嘛，对吧？你拿着沃尔玛卡去一出莲花，人家直接把你轰出来。 那是一定的呀， 不至于轰出来吧？就是不给返现， 不给返现嘛。 然后你还有一个，就是它每年会有两次叫超级最红星期五。 哦。 一听名字超级嘛，对吧？ 肯定。 最高返现比能到50% 啊。 嗯，对， 天哪， 直接打五折是这意思吗？ 直接打五折，所以到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拿着那个各种，超市联名卡的人， 就是真的是没有需求硬塞需求，看看有什么东西虽然我现在用不上但能保存的，比如说什么香菇这种干货， 香菇 囤呀、啊、反正我现在用不上但是我以后可以用得上，囤吧 对 吧、 哦 真就而且那个超级红色星期五的时候是没有其他限制的吗？ 有 我在这个超市当中我买什么都行吗？ 是、啊、我说的限制呢是说他现在对你的消费有限制，比如你上一个月消费要满额你才有资格参加， 嗯， 但是对你在超市买什么他不关心，只有一点是不允许买那个购物卡， 明白、 嗯、 对、 嗯、 但是你买别的什么吃的喝的玩的用的都可以， 对哎，放心，就比如说家里老人天天去超市，实际上已经是一种习惯了。 对 对 对， 嗯，所以这个你放心， 让他们就是唯一什么，把这个习惯稍微改一改，就是尽量多攒在周五，平常少买点，周五多买点。 哦， 什么鸡蛋呀、啊、肉啊这种能放得住的，周五你就多囤点。 好好好， 对， 能翻2%。 而且这个如果觉得这个。给老人单独办一张卡，他管理起来可能他会比较操心，万一忘还呀、啊、什么这种情况下，有孝心的这各位听众们呢，可以给老人办一张自己的副卡、 哦、 啊，这张卡自己有一张，给这个母亲啊、父亲啊有一张，然后他们去用这张卡在超市购物，您想着还就行了。 明白， 这也是表孝心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 这个俗称的叫负债子还， 是这意思、啊？ 对对对， 这意思 啊。哎，但是这种卡一般。最多能办几张啊？副卡， 一般来说 是给家里人吧，朋友不行。 两三张其实是没问题的，你别办得太过分就行。七大姑八大姨的，好像人家也不给你办。 对对对， 理由上来说是对，直接就是配偶、父母和成年的子女。 对， 哦，必须得是成年 啊，未成年也可以， 未成年 是14岁以上。 14岁，对对， 14岁， 反正刚生下来就别办了， 因为他有 对吧？ 有正常的消费能力啊。 对对对， 好好好好。 你看看人家托尼就说了，听了你们的节目曾经啊介绍过信用卡，本来呢要办一个中信的爱白金，后来办了中信淘宝白金 V 卡，这个购物比较多嘛，那积分就嗷嗷的就给呀，除了九积分的权益不太多，其他还真是不错，积分还能抵年费啊。这个信用卡现在年费要的多吗？现在 不同的级别的卡年费不一样， 嗯， 也就是说一般普卡、金卡通过刷一年刷几次就可以免了。 嗯， 像一些高端的，比如说白金卡， 嗯、 啊， 对， 什么无限卡啊、黑卡啊，这年费最高能到30000多。 哦嚯、 啊，这种也是给不同的这个人群的提供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大家按需来进行选择吧。 对， 但是有一些银行它的白金卡，比如说年费3600，但你可以通过一年刷个20万，或者用20万积分来进行这个抵扣啊、 哦，也是可以的，哦、 可以的。嗯， 其实那天我们几个人一块瞎聊天， 嗯。 说你看年费，哎，交几千块钱。我说兄弟，你自己记个账，你算算，你一年刷卡消费一定是超过几千块钱的，这是肯定的。所以你现在说啊，觉得几千年费太多了，实际上消费早就超过人那门槛了。 是， 所以超过人那门槛，这年费就自动就 OK 了， 对， 不用太担心。20万那个单说， 那他必须单说。 嗯，是。 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哈，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消费这件事儿，实卡用卡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呢，或者是经验之谈，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那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让等待不期而遇，让美好如期而至。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以礼相待，七座灵活大空间，让每一次经历都其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订购柯迪亚克。符合条件即可收获幸福迎新礼包，低至3成首付，享2年零利率，高达5000元置换补贴，更有多重车险福利和会员服务，详询当地经销商。Skoda。 盼望着，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 里奥莱2018新年回馈季开始了， 全球名品开年特卖，消费满额有惊喜， 快来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将接近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气象专家黄老师。黄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北京以及主要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好不好？ 啊，好的，这个时段给大家解说的旅游天气啊，主要是国内的天气情况，期待通过我的解说吧，能给咱们听众朋友提供一些帮助。那么就北京地区而言呢，今天前半夜还是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有6到7级，后半夜风力会逐渐减小到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现在预报是-10°，可见这个气温呢也比较低，再叠加凤寒效应，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明天呢就没有大风天气了，气温和今天差不多，预报白天最高气温呢为-2°，夜间最低气温将下降到-9°到-10°，可见明天白天呢还是冷至当头，所以呢出行和户外活动的朋友要重点注意防寒保暖。那么放眼全国，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降雪和降雨的地方已经很少了，在黑龙江和吉林东部地区呢还是有小雪天气，在云南的北部和四川的南部呢有小雨，海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我国的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有偏北风呢4到6级，气温呢还是处在下降状态。但总的来说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情况对出游游玩了应该说没有明显的影响，主要还是大部分地区这个冷至当道，像黑龙江的北极村那里的冰，那里可以说是冰天雪地，最低气温呢都接近了-40°，哈尔滨的最低气温呢也接近了-30°，大连呢有5到6级的偏北风，最低气温接近了-10°，而在河北张家口的崇礼最低气温也到了-25°。那么从北京向南呢到山东的青岛就有偏北风是5到6级，最低气温呢是-6°。目前来讲呢，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最低气温呢都降到了-0°，在南京呢有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3°，上海呢是有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也下降到了-2°。到了广州就没什么风了，最低气温呢在-7°，海南的最低气温目前来讲都在-15°左右。可以看出啊，我国的南方北方这个气温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咱们出游的朋友呢建议还是根据气温的情况准备咱们这个出去穿着的衣物。这里啊也祝咱们出游的朋友旅途愉快，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的。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黄老师，谢谢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保费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呢，市区车流量上升明显。环路方面，目前的东西二环北段、东西三环北段都是南北双方向车行缓慢，东西四环北段北向南车流量大，在北二环北三环东西双向断续车多，南三环分钟寺桥到万方桥内环方向也是车多的。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便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17:3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嗯， 今天聊的是关于信用卡的那点事儿。 对， 其实我们聊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每次在聊完信用卡之后，反正我们主持，比如说磊子呀、我呀，包括小胖啊，我们都跃跃欲试。 嗯， 啊，都跃跃欲试。但是等下了节目之后回去一降温，还想，哎呀，这事儿还要三思啊， 别办那么多了， 是 挤不过来呀，怎么还呢？ 是是是，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对，嗯，来赶紧再来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金融从业者杨月，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还有一位是信用卡达人耿伟，欢迎你。 各位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好。这样，在我们俩问一些问题之前，我们先解决一下听众朋友发的问题吧。 对， 好吧，先来看看金金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了。他说，信用卡我只有两张，哎，这都是属于正常的啊， 比较有节制。 是是，小伟那个稍微不太正常。 对。 然后他说了，就这两张，主要呢就是我对数字啊没有什么概念。他说不太敢多办，我也理解，因为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就。比如说信用卡一到月底，因为你手机上会有人家的那个这个信用卡的 APP 嘛， 嗯， 上 对， 几月几号是还款日，什么您要，哟，当时就紧张了，哟，坏了，这多少钱的 啊， 我得查一下，就是这种紧张。所以他说呢，他想问一下两位嘉宾，他说 ETC 速通卡每年也需要刷卡次数吗？网上缴费算刷卡次数吗？因为我知道工行是有的，工行因为说你比如说你往那个 ETC 的卡里要充值的话，你直接在柜机上啊，你就直接往上充，哦，对，就 OK。 对，工行是这样，工行它现在 ETC 卡有这个不止一种，它有这种储蓄卡的形式的啊，这种是先充值，然后在这个还要做圈存，然后才能这个过高速。另外还有一种是信用卡形式的，这种信用卡是和您的这个牡丹交通卡绑定的啊，是可以先过高速扣费，之后您再还这张交通卡就可以了啊。这两种卡呢目前都是没有年费的， 哦， 啊，所以说这个也不用考虑它刷多少次来免年费的问题， 哦， 啊，而且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的银行对于刷通过刷消费次数来免年费都是不限制是否通过网上交易的，所以经常像耿伟和我这样有多张信用卡的情况下，很多银行它要求一年比如刷个6次啊，甚至有的丧心病狂的要消费30次的这种，我们就可能超市买20瓶水，一次一次结账， 我们都会选择人少的时候去买， 好嘛，还真这么干过， 也可以， 要不然也太讨厌了， 对，也可以在网上这个就是买一些小额的这种，比如说像那个某些视频网站。1块钱充一天这种，你买个20次来这种都可以， 也算消费。 一些反正奇奇怪怪的方法吧，只要保证次数就 OK。 哦， 实在不行的话，对于我们这儿有的时候就是马上出年费， 嗯， 最紧急情况怎么办呢？就是支付宝有一个捐赠，可以捐赠1分钱， 哦， 捐赠6分钱。 哦，就献爱心那个是吧？ 对对对，虽然六分钱没了，但是年费免了，而且是最方便的方式 啊！还有这好事呢。那回去我 鼓励大家多捐一点、啊， 对对对， 不要想这样。 我还是真的想献爱心的。 对对对对对， 嗯哦，哎，有没有卡的没有年费呀、 啊？ 干脆就把这项 也有啊， 省了多好、啊、 也有 有这样的好卡吗？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啊。现在很多卡有这种免有效期内年费 啊，就只要这张卡是在有效期内都不会收你年费，这种也有很多。 对，哎、嗯，那咱们借着经说的这个 ETC， 咱多说两句，多说两，当然不是说的 ETC 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只要开车都会有这个牡丹交通卡，因为牡丹交通卡我记得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工行给我打电话，不是给我打电话，给我发了短信说您的这个卡马上就要到期了，要换卡。嗯，因为据说头一波的正好年限已经到了 哦， 但是据我了解换完卡之后它的功能更强大了，不像过去说啊我就是罚分的时候啊，我要拿这个卡罚分，同时我要缴费。好像现在我里头好像跟大交通有关的这个卡都可以完成，是吗？ 现在很多银行会针对车主这个群体会发一些车主卡，然后他会配套提供很多像比如说洗车的优惠啊，那个加油的优惠啊，然后 EDC 的优惠啊，还有甚至比如说像 4S 店啊、车险啊等等一系列，他会给你个大用车的这种概念来盯住这个车主这个人群，但银行普遍认为这个人群还是相对有一定的消费能力的，所以他会倾向于提供更多的福利圈住这批用户来持续刷自己的卡。工行这个牡丹交通卡呢，它在现在也是做了配套的这种，它甚至要做了一个叫什么爱车平台， 对 啊，整个你有这个相应的 APP 以后呢，上面包括洗车呀，免费送你免费的洗车次数，还有这个告诉你这个怎么能通过刷这张卡来买保险，可以分期来支付啊，种种的这种优惠吧，大家可以看、关注一下自己的交通卡是不是已经到期了，可以考虑去换一下。 对对对， 哦， 因为我换了嘛，换完了以后，然后我看看介绍说了，第一，牡丹交通卡就是信用卡。 对，以前呢其实也是信用卡、 是吗？ 只不过大家只是局限于把它放塞在您的这个 驾 照本， 对 对 对， 把本来用了，可能大家这个。这个现在如果大家牡丹交通卡没到期也没关系，也可以拿经常拿出来用一用。它的这个额度，如果你初始额度比较低的话，可以向工行打电话申请去调高额度。 嗯 啊，一般来说现在都会依照你的这个消费水平 扣分的程度。好，你扣挺多的，好，一万。 好吧，还是别去了。 可以试试看。 是，然后说这个牡丹交通卡，它现在既然是信用卡，那当然就是要可以透支的。 对， 但是透支是有额度的 啊。 然后再其次呢，大交通概念就是，比如说坐地铁、公交车， 哦， 包括你可以给你的那个坐公交车，不是有那个公交卡吗？ 对啊， 往里输钱。 哦， 没问题。 哦， 包括自行车，就是现在。有一些自行车、 共享单车， 对，可以， 也可以， 没问题。 哎， 所以大交通嘛， 方便。 后来我琢磨，那比如说，我外地朋友，对吧？我外地朋友，但是呢，能不能有这种大交通概念的这个牡丹交通卡？没问题，没问题，都可以。因为你办了这个牡丹交通卡，不一定是为了扣分似的了， 啊、对 对, 对吧？你为了我坐公交车呀，给我的那个公交卡那输钱啊，我骑共享单车都 OK， 没问题。哦，我觉得功能现在变得好强大。 嗯，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换了新卡之后哈。 是的，是的。 这边还有朋友在问呢，说步步就说现在浦发银行的那个 A 一百还算神卡吗？积分好不好可以去抵年费呢？ 我们俩脑子一片空白， 不知道这什么卡， 完全不知道。 哦、 就是 A 一白，它其实全称是美国运通白金卡 ，A 一就是美国运通的意思。 哦， 这张卡之前因为权益特别好，而且年费非常容易免，所以说呢，也就是前些年我们一直把它当神卡。 嗯， 今年 A 一白有一个新政策是什么？就是说，它把积分分成两种积分，一种积分是你刷卡得到的积分。这叫基本积分。 嗯， 另外一种积分呢是 A 一百有各种专属活动，比如说我刚才说到支付宝跟微信，它有五倍积分活动。它这五倍积分实际上是什么呢？刷卡一倍，然后卡本身就是所有浦发卡都有额外的，好像是一倍。 嗯， 因为它是往复嘛。 对。 然后 A 一百单独有五倍，就是给你补三倍。 也就是你刷一块钱给五个分，但这五个分中呢，有两个分是基础积分，三个分是奖励积分。 哦， 这奖励积分就不能用来换年费了。所以说以前，因为它不是二十万免年费吗？ 嗯， 以前你刷四万就行，现在你得多刷点，所以感觉没那么神。 哦， 但是综合它的权益啊什么的，它还是一张神卡，因为它的权益给的非常好。 比如说有什么呀？吸引你的吧。 反正根据我自己情况啊，这张卡吸引我的最主要是这么几种。第一个呢， 啊， 就是说支付宝跟微信有积分，对吧？ 嗯， 因为现在大家支付宝、微信用的特别多，现在无脑给 A100。其次是它有一张 PP 卡，可以在机场贵宾候机无限次，还可以带人七次。 停， 嗯， 啥叫 PP 卡呢？ 就是大家去机场候机的时候，人又多又吵又乱，对吧？这椅子也不舒服。现在给你一张 Priority Pass， 我们简称叫 PP 卡。 嗯， 这张卡跟他合作的贵宾室，就可以使用贵宾候机服务。 哦， 然后有吃有喝有沙发睡，有的好的还可以有淋浴、洗个澡，还有那个睡眠室什么打个盹。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 对，所以说现在去机场呢，就不像以前掐点，都是提前去。先吃点喝点，然后再上飞机，我都是。 哦， 就好在这儿了，尤其是适合商旅人士，是不是经常出差的，飞来飞去的。 对，啊，不过最逗的是，就是，用卡小白可不止我和磊子这样的。我们上次一块儿出国 啊， 我跟林鹤一块儿，那好多年前了。 哦， 然后林鹤说：“哎哥，那个。”这瓶饮料我请你，啪拿出一张某行的信用卡。 嗯， 哎，我说好，没问题啊，反正也没多少钱，刷吧。刷三次， 嗯， 哎，怎么不行啊？我说不应该，我说再试试 啊， 还是不行。 为什么？ 后来我说您把卡拿过来我看看。我看了半天，上头也没有显示 MasterCard 呀，也没有显示运通啊，什么都没有，上头就显示一银联。 嗨， 后来我说你这。哎，信用卡不是世界各地哪儿都行的吗？我说这还真不太行，这在国内还行。你这个没有什么那 Visa 呀、MasterCard 呀这些，在国外可能稍微差点。国外呢，有些地方啊，银联可以，但有些地方可能就不太行。 对，是这样的。现在这个信用卡呢，其实它是分，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手头拿的信用卡啊，都有这个卡组织的标志。刚才提到了银联、Visa 啊、MasterCard 就是万事达卡，啊，还有这个美国运通 AE， 甚至还有更多的什么大来啊、JCB 啊这些相对这个小众一点的。它不同的卡组织在世界各地的受理范围是不一样的。我们常说的 Visa 和万事达卡，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受理最广的。但实际上，目前中国银联在全球，尤其是华人常去的地方，什么奥特莱斯啊，这些大的这个商场，基本上都 OK 了。但是可能在几年、很多年，在几年以前，这种受理环境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只拿一张单标的银联卡，可能是这个在境外刷卡受理上是有一定困难的。 嗯， 目前好多了。 对， 嗯， 所以我不是说嘛，好多年前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想知道，好多年前那两瓶水谁请的呀？ Me, it's me. 呀呀呀！哥，我也渴了， 所以当时我跟他，你直说不就完了吗？ 我真是这费劲， 怎么知道是吧？ 对对对，来来来，继续，让我们也看看听众朋友说的问题啊。比如说盛雄，他也分享了他用卡的一些体会啊。 嗯， 盛雄说呢，这个高端卡呀，即使不能够抵年费，但是获得的权益也远超年费。 哦， 因为咱们以前做直播也聊过这些嘛。他说比如说招行的钻石卡年费好多钱， 嗯， 但是呢可以抵四张免费的儿童机票啊，包括还有什么几晚五星级酒店这个入住的权益，而呢还能够无限次的免费使用机场的贵宾厅，一块钱用三天机场停车的这个场地啊等等吧。就是那就比年费这点钱早超出去了。 嗯， 确实是，确实是， 是是，这收益不错。哎，佳佳妈刚才听了咱们介绍的那个浦发银行那卡，还问呢，哎，怎么申请刚才你们说那个呀？运通卡呀，好像挺难的，有什么标准没有？ 运通啊，就是应该说浦发这张卡呢，它其实这个标准浦发也给了。 嗯， 就是说如果你有其他行的一些高端白金卡，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其实有一些白金，我们俗称小白金，就是它的额度并不是很高，权益也不是很多，当然年费也很低，甚至可以免年费，就这种算小白金不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像招行钻石卡这种，就是收年费并且它的权益非常多的这种，我们叫大白金卡。如果你有对应大白金卡，你可以在往申的时候直接对应的去申请这张浦发 A100。他在申请的时候就让你选，你有哪张 就是高端卡， 嗯， 它低昂一些。如果你有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申请几率会非常大。 嗯， 如果你没有这些对应的大白金的话，你就是跟正常申请卡一样申请，可以往申，可以去柜台，但是几率就会小一点。 哦，那就看 您 的资质了， 看你的这个收入水平啊，嗯，这个还款能力啊，它要综合来评定的。 只是说有别的银行的大白金会更方便一些，更快一些。 哦， 对， 天天说刚才说的这个俗称的 PP 卡，是不是类似于国内的龙腾卡？ 啊，对，是这样的， 类似是吧， 嗯？对，其实这个最早是还是 PP 在全球的范围内有这个贵宾厅服务， 嗯， 然后国内龙腾现在也是慢慢追赶上来了，在这个除了境内的一些机场和高铁有以外，现在境外也有很多，就是比较大的城市的这种机场贵宾厅，龙腾也布局也不错了。 对，其实我倒是觉得，无论办什么卡，一定要就是。当然，这除了卡达人，咱们单说啊，对对，因为有收藏嘛。 嗯， 但是其他的，一定是按照您自己平时的消费能力呀，包括你的喜好啊、你的工作职业等等，去办理相应的卡，我觉得是最值的。你比如说，磊子，经常逛超市 ，OK，他可能办一张跟超市有关系的卡。这个最对于他来说是最顶用。比如说我空中飞人，我老坐飞机，可能我就要办一个 商旅类的， 哎，对对，类似于跟飞机啊，跟机票以后回馈很多的卡，对吧？ 是， 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咱们就针对着不同的人群，给大家推荐一些卡， 可以。 就比如说，首先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网购达人，对吧？ 网购达人已经说了嘛，交行那卡。不是， 没有，那个是 超市卡 、超市 的， 对吧？你说这网购达人，现在网购太方便了，对吧？但使用信用卡网购的多吗？要怎么办？办哪张卡合适呢？耿伟， 首先就是刚才已经说过，就是 A 一百最经典的，其次 还是这张卡， 对， 还有5倍积分嘛， 5倍积分一出，别的都不用说了。 哦， 但是你要是没有 A 一百，或者说你淘宝消费特别多， 嗯， 有很多女孩不是天天逛淘宝嘛，对吧？上班下班都在逛淘宝， 或者某东， 对，或者某东。我们先说淘宝 啊， 如果你要逛淘宝喝特别多的话，有一张叫中信的，就是淘宝微卡。这张卡是专门适合淘宝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权益是多倍积分，但它多倍积分给多少倍，按照你淘宝的会员等级给。 哦， 也就是你淘宝买的越多，你的等级越高，然后呢，这个多倍积分就越多，所以可以看得见，这张卡是专门适合天天买淘宝的。 那它直接给的权益 就是积分， 就是积分， 积分之后你再去换礼品呀，什么的。 哦， 如果你积分足够多，或者说你还有一个就是你淘宝的这个会员足够高， 嗯。 它最高可以到10倍积分， 哇， 那就可以很容易换一张机票呀什么的，很容易了就。 哦，那这个是超划算的。 对， 对， 对， 类似的卡还有吗？ 还有一个是兴业的 pass 卡。 pass 卡， 对，这张卡它 其实到哪儿都 pass。 它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之前说的什么淘宝呀、微信啊，其实特点叫快捷支付。就是你先绑卡，咱们现在用淘宝的时候不是先绑卡然后再消费，对吧？ 对， 这种呢我们叫快捷支付。还有就是一种传统的网络支付，就是你切换到这个某个银行的网银，输入用户卡号什么有效期，这种传统的支付。 嗯， pass 卡最大的特点是它任何网络消费都给积分。 哦， 我们刚才之前说的是只限快捷支付。 嗯， 当然 pass 卡还有一点什么，它其实现在是一个平台，它不是单纯的一张卡，他在上面开发了很多卡，比如说最新刚刚出的应该是一个叫盒马鲜生的联名卡，就是跟那个生鲜超市，就是现在最火的生鲜超市盒马鲜生。这张卡的特点就是说，除了 pass 卡的权益之外，他还送你盒马鲜生的一些权益，比如说什么送你一些礼券呀、打折的权益啊什么的。这样你不仅适合消费，还适合在盒马鲜生消费。 嗯，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网付卡，就是它包含所有的网络消费。 哦，这也太好，就是积分高。 嗯， 换回来以后好多东西， 对 对吧？ 对对对，是，而且你还能享受对应的一些权益。 嗯， 那你比如像我老出差， 嗯， 我坐飞机，哎，我办一个什么信用卡的回馈的多呀？ 像商旅呢，我们一般从这个几个角度，一个是你坐飞机对吧？我们就从这个飞行直接相关的去讲。 嗯， 那现在有一张是农行刚刚推出来的，是凤凰之音的白金卡。 嗯 嗯， 这张白金卡的好处是什么？它直接送你国行的凤凰之音银卡会员。 哦， 这样的话你在很多地方就会享受一些优待啊，比如说你在北京的首都机场，你坐国航的飞机，你就可以享受商务的贵宾厅， 嗯， 然后你累积的积分也有一些额外的积分，然后你飞行，尤其是飞国外的时候， 多带一件行李，可以给朋友带很多礼物，我就非常非常使用这个权益。 哦，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不从飞行本身来说，我们从飞行以外的，比如说浦发 A100， 它可以兑换这个各个航空公司的里程，这样你就可以很容易把你刚才我们说的五倍积分换成免票，然后你自己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兑换一张免费的机票，不花钱直接出去玩去了就。 哦，哎，它这积分有时效限制吗？ 浦发应该是没有的， 没有。 对， 哦， 但是因为它每年兑换积分有上限，所以建议就是有了就兑掉吧。 对 对， 对， 没必要攒着嘛， 别攒着。 对， 哦， 你攒三年之后也不知道会变成啥样。 这倒是啊。 对对对，另外像天天就是说，他说他个人觉得呢，现在这个信用卡呢主要要关注几个方面。 嗯 啊，第一个优惠活动，第二个积分累计途径啊，就是比如说啊是不是方便快捷呀，这种支付的方式。另外呢就是积分兑换的内容他感不感兴趣，对吧？比如说他兑换我那些东西，我一点兴趣没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那单说，他说呢，他在这儿呢想吐一个槽，他说啊，中信的某种卡，他说你看他兑换积分的时候发现哦20000积分，然后一兑换，换了10块钱京东钢镚，说这太不值了，不立马封了他。 对，像一般积分来说，这个500:1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比例，但是不同银行由于它可能会提供2倍积分、3倍积分、4倍积分，这种其实它的积分价值也是在下降的啊。这种比如说500到1000:1是一个比较公允的一个价值，但其实20000积分呢，大概其实也就和价值就是20块钱左右。 是的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在去做兑换的时候，也不要有太高的心理预期，还是这个如果能换成航空里程，然后兑换适合自己的这个机票，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好，目前我们认为可能是效用最大的一种兑换方式。但如果没有太多的出行需求的话，那能兑换一点什么这个小礼品呢，你先兑了再说吧，反正是落袋为安，免得积分越放越贬值。 对， 对， 对， 对，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咱快快说快答啊。油饼说刚听只听到 PP 卡，哎，这哪个银行有 PP 卡呀？ 它 PP 卡是高端信用卡，它给了一个附加的权益，比如说像浦发 A100，就刚才咱们刚才说那张卡，它会有 APP 卡啊，像是这个还有哪些来着？ 主要现在送 PP 卡的在变少，送龙腾的多。 对，目前因为 PP 卡在这个国内的这个 使用，国内还是龙腾其实更好一点， 越来越多了。 哦，龙腾是谁家的？ 龙腾像比如说工行的白金卡，现在是送龙腾的这个权益。 哦， 像这个中信呀、广发呀，他们大多数的白金卡都会提供相应的龙腾卡来提供这个贵宾厅休息的权益。 明白。 好嘞，那关于这个信用卡的使用的问题呢，大家伙呢可以继续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CHWL876。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作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1月1日起至2月15日，新明锐家族新年送福利，购新明锐家族车型，省月供更省购置税，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新车。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歌华电视院线推出冯氏经典多样芳华专区，为您带来《非诚勿扰》《老炮》《天下无贼》《私人定制》《我不是潘金莲》等冯小刚经典作品，赶快来歌华电视院线一睹为快，刷个过瘾。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在此呢，我们也要跟很多听众朋友说，如果我们要在直播当中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您也不用着急，因为我们的编辑毛毛还是在导播间当中一直在给提问题的朋友在发着私信，所以您看您收到的私信也相当于我们给您回答了，只不过在直播当中没有念到您的微信啊。 是，这刚才我们一看哈，好多朋友都在问那个 A100， 好多朋友还没听清楚什么 A100 全出来了哈。还有一位朋友还问呢，说撒你就说了，有没有必要再配一个那个叫什么加速白 A100， 还有加速白。 真的，我听完了以后我还说，天哪，我们这是一卖药的节目 怎么听着跟窜天猴的那种感觉，还得加速度啊。 这听众还挺专业的，应该就是他对这个信用卡的几种玩法是比较了解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搭配，对吗？ 这个搭配确实，因为加速白自带百货和加油的5倍积分。不过这个听众可能会让你失望的就是加速版已经停发了其实你再想配也配不上了 这是一个好消息谁要跟我说他有加速版，哇，每次加油他都5倍积分， 对对对对， 我疯了， 太过分了。 我有啊 我还有加速机呢 好了，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 对，我想问问能转让吗得嘞，那大家伙儿关于使用这个信用卡方面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您的经验之谈，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HWL876。 对，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吧。 一位呢是金融从业者杨月，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咱们的信用卡使用达人耿伟。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刚才我们具体分了一下类， 是 说您平时消费主要在哪个方面您就适用于哪种卡，因为咱们得按需去办这个嘛，你不能说什么都办，最后可能您都用不上，那不就浪费嘛。刚才咱们说了几种，那比如说像熊丽这种，熊丽这种就不爱在家住着，哎呀，就喜欢住酒店啊，就酒店好好啊，自助餐也好，房间也好，这种爱住酒店的适合办什么卡？ 考虑到熊丽这个尊贵的携程钻石身份这个梗在这个节目里说过吗？ 没有。 这个哎呀，估计这个又要被这个其实他如果有很多的出行旅行然后酒店住宿的需求的话呢，刚才这个我们说过很多遍的浦发 A100 白金卡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有像招行的经典白金卡、招行的钻石卡、都会有这个不错的酒店兑换的权益。经常会有就是几万积分换一晚的5星级酒店的这个住宿，这个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特别高。 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银行它出的这个白金信用卡，一般来说涉及到5星级酒店权益，可能大多数是白金信用卡会有类似的权益啊。它会有怎么说，比如说300块钱再加10000积分或者100积分这种一个兑换比例，其实这个能住的房间尤其是在这种旺季的时候，它的房价可能能到1000多， 对 啊，这种时候还是比较划算的。 然后就从单间换一套间儿， 对，经常会有这种，尤其是像中信银行，它有这个优越汇的联名的信用卡，就是著名的洲际酒店集团嘛，它会有这个相应的会员级别。如果你办上来它的一张优越汇的联名白金卡，它会同时匹配你优越汇会员的白金啊，这样你在住宿的时候，它会比如说提前入住啊，这个延后退房，以及酒店房间的在可能性的情况下是房间升级，都会有相应的权益。 对，这你知道刚才他们说熊丽这梗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呀？ 对，就是他们一块在聊，就是住酒店嘛 啊， 然后说啊，你用这个卡，然后能够有这个积分， 是 你就直接从套房直接就升到 那 商务楼层 啊、类似这种的。 哎，对。 然后熊丽说：“是吗？没有这种卡。哎，那我这儿有携程贵宾卡行吗？我是携程的会员。 那必须成啊！ 然后他们就鄙视他了。 没有没有，携程现在也挺好的。 嗯，是是 是是 是, 是。哎，正好说的这个白金卡类的哈，这个 Mr. 陈就还问呢，工行的旅游白金卡有什么什么有什么相应的优惠活动没有？ 对、 啊，比如说去年五星级酒店自助餐的折扣，或者午餐也行啊，有吗？ 旅游白金卡目前好像在上海地区是一张专属的，就是一个当地特色的一个张信用卡。现在在北京来说的话呢，我们比较推荐办理的是香格里拉白金卡。啊，这张信用卡呢，它就是和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是联名的，它会有比如说香格里拉房价九折，在去年做活动最好的时候，甚至会有房价的这个五折，再叠加这个九折以后，能到四五折就可以入住香格里拉酒店集团 啊。 嗯，对，而且同时在酒店内的消费还有这个三倍的积分，用你香格里拉的积分来就是吃饭，去什么海天阁呀、红馆呀兑换起来也蛮划算的。 天哪，你说这些地儿我都没听说过。 和这个又被大户鄙视了是吧？ 哎，但是不过他说那个打折那可太诱惑人了， 当然了， 直接就五折。 不只是这个，很有可能、啊、比如说住三天送一天。 哦，那也值啊， 真的，类似这种活动吧、 嗯、 都会有 很多、 哦、很多白金卡都有，比如跟凯悦啊跟什么的，就是像你说住他们家其实叫住三福二 啊， 住三福 啊， 对对， 有的是住四付三，说白了就是送你一晚嘛。 对对， 哎呦，那我能问个那个我自己喜好吗？我喜欢万豪，有跟万豪合作的吗？ 那得跟名字沾边，你得办一张万事达卡。 万事达卡，我看行。 其实是有相关的啊、因为万豪酒店集团呢，在国内目前没发行联名信用卡。 哦， 但是呢，有像比如说招商银行的这个运通，就是百夫长运通白金卡啊，它的是可以用它的信用卡消费的积分来兑换，就是SPG 酒店集团的积分，其实 SPG 和万豪已经合并了嘛？ 对对对。 然后用这个积分也可以兑换酒店的房晚，这种也是一种这个来，满足这一类人群的一种特殊的权益。 哦，哎，这样，咱先聊一题外话 啊， 就我得问一下达人，那因为信用卡嘛，人家都说了，你比如说你的记录啊，或者什么，你就下载我们的 APP 啊 App。你就能收到账单啊，然后每次刷卡或者什么你都能够收到 APP 的信息啊。但比如说如果我卡办得多，你说我这手机里得下多少 APP 啊？ 对呀， 会这样吗？ 现在各个银行真的都在推他们的 APP、 嗯、 而且是不是只网银啊，比如说招商银行有自己的那个招商银行的网银，我现在说的不是网银，是他们信用卡就叫招商生活， 招商生活 对吧？ 对对 对。 然后工行的叫什么容易什么 易生活 啊，易生活，嗯，然后浦发有什么喜大普温，各种各样的，现在各个银行都在推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要只是想查查账单，看看自己的消费记录，对吧？最简单方式是在微信里面关注他们的公众号， 哦， 都然后绑定自己的卡片，之后你的消费啊或者账单，他们都会通过微信推送给你。 哦， 只是安装他们的 APP 之后，会有更多的一些优惠啊权益去使用而已。 你就看得比较全一些， 对 对, 对。 但是占你的地儿啊，占手机的量啊， 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安装下你主要的那几个银行的就行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其他的就通过微信，就微信绑卡就行了。有消费他就会推送给你啊、 哦， 反正微信大家都是天天看。 明白明白明白、嗯， 行，那咱继续聊聊分分类呗。 可以啊。 刚才咱们分了，比如说爱去逛超市的、 网购的、 网购的，还有商旅的，你这 飞机 经常飞来飞去的、 哎，对对对。 还有一大人群， 还有什么？ 女性啊。对吧？ 啊，对呀、啊， 女性人群啊，她不仅网购啊， 她还得要卡漂亮啊。 对呀、啊，她各方面要求的高啊。 对呀、 啊，那女孩怎么 有适合女孩的吗？ 嗯， 就是因为女孩真的知道，就是她们先不说全，她们一定要这个卡好看， 对， 粉粉的，对吧？ 对， 因为有 粉粉的，有这卡， 还真有 啊。 比如说民生有一个著名的女人花卡，这个卡真的就是它是用四种花去代表女性不同的特质，而且还有一张是异形卡。就是这个卡面就是一朵花 啊， 所以说女孩就特别的喜欢。 那怎么刷呀？ 它有一边是平的 哦， 就是它另外一边是花， 有磁条那边是平的。 对对，有磁条、 啊。我就想手里拿着一张花，人家刷卡那服务员说：“ 姐们儿，你给我换一张， 拿扑克牌来的吧？ 对呀，对呀 拿的是大猫小猫。 哦，这还不同颜色的。 对，因为它用了四种花，哦、而且再一个是它的权益是给女性的，比如说去年的活动是送你那个面膜巾和 SPA 权益。 嗯， 所以说明显嘛，可以，这是给女性用的。 可以解释一下面膜巾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消费之后，他送你在他的一个 APP 里边可以购买面膜的这种，就这种权益。 哦，我以为得对暗号呢，一刷这个花的卡就得唱、嗯、一朵花、两朵花、三朵花。 而且还有的卡，它会针对女性用户提供的是，有香味的信用卡。 啊， 嗯。 比如说招行最经典就是他有一张瑞丽，就是那个女性看的瑞丽的 那个杂 志、哦、瑞 丽那个杂志，我知道啊， 我其实曾经办过这张卡，为了收集 啊你就是为了收集， 我是为了，因为它有香味很特别嘛 啊、 哦、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我这张卡其实办了有十多年，到现在还能闻见香味 啊。 不不不，哎，它是什么原理啊？ 对呀、啊、这个我也没搞懂，它是在卡面制作的时候就是把一些有香味的物质可能嵌到这个卡上、 啊、就是喷涂上面， 对对对，非常特别， 喷涂它就 就是可能是嵌到这个， 我们知道信用卡它相当于是、中间的塑料是一层叫我们叫卡基，然后在它的面方来印刷它的这个就是它的图案， 对， 它的这个卡基在生产的过程中是有一些特殊的工艺可以加入香味的，这张卡如果能十年都很香的话，那可以想象它刚收到的时候得多香， 熏得我头疼，当时 我的天， 开开信封就熏一跟头， 所以也只能女孩用。 对对对，还有一张是叫招行的韩国 Kitty 卡、 哦， 大家都知道韩国 Kitty 是那个就是那个猫嘛。 对， 它的特点是带一个蝴蝶结。 嗯、 招行这张卡呢，它卡面上这个蝴蝶结特别的大，为什么大？它中间有一个圈，这个圈你是可以滴一滴香水，然后让这个香水去散发这个味道。 哦，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心情去滴不同的香水。 嗯。 这种所以说这张卡也只是女性专属的。 对， 男人实在是没法用。 是， 要。家里人也会有歧义，说干嘛去了？ 对， 怎么每天身上味儿都不一样了？ 而且现在对女性用户，这个现在他我们说就很多这个流量小生，他也和银行来发行联名的信用卡、 嗯、 啊，比如说什么杨洋信用卡， 嗯，哦， 张是叫张艺兴吗？ 张艺兴， 对对， 啊，有这么个人，有这么个人， 明男明星，还有这个什么 谁呀、 啊？ 鹿晗、吴亦凡。 王俊凯、 哦、王俊凯 啊，他这个也有这个联名的信用卡、哦、这个如果你是这些明星的粉丝的话、 嗯、 啊，女粉丝，我觉得他可能还会蛮有兴趣来办一张这样的卡。 那怎么着？我是刷一次，他就过来跟我吃顿饭是怎么着？这有这特殊权益没？ 好像 可以跟你可以跟你加微信好友， 好像没有这么羞愧了，但是好像有这个，还真有粉丝见面会的这种特殊权益。 哦，嗯、 给你票呗、嗯。 哎呀，那完了。小胖啊，然后磊子呀，他们如果要是弄卡，都得弄什么，刘欢的呀，啊，是他都是这个级别的。 对，啊，其实刚才咱说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卡呀，大部分都是从外观的这个角度说的，有没有就是它实际服务的内容、技术层面它不一样的地儿呢？就是跟普通的这个信用卡来讲。 其实基本上女性卡就是除了卡面非常漂亮之外、 哦、 就是它的权益是专门针对女性的。 嗯。 现在咱们常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就是刚才说的民生的面膜巾， 嗯。 第二种是一些 SPA 的权益。 啊、哦。 然后第三种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跟有些女性就是当了妈妈之后会送你一些相关的早教或者类似的权益。 哦、对。 比如说农行就一张叫漂亮升级妈妈卡。这个名字特别别扭。 漂亮升级 妈妈卡，因为我一直以为是升级版的漂亮妈妈信用卡，结果它叫漂亮升级妈妈 啊，它是怎么回事啊？它这卡 就这张卡呢，它除了公共权益之外，它会送你很多跟早教相关的打折啊或者优惠的权益， 哦， 这样的话方便就是你带着小孩去报名， 嗯。就免了， 对对，也不没有免嘛，就是打折嘛， 就 打折， 便宜， 对对对， 有积分， 对，但至少说明他这个卡是专门针对女性去谈的这个权益， 嗯， 对， 还有中信的魔力卡，它也是专门针对女性的卡，就是它的权益集中在 SPA 以及女性专属的一些保险，对对，它会提供一些女性专属的那种就是身体上的保险， 哦， 里面都是涵盖的就是女性一些就是特殊的病。 哦，哎，真的，我觉得好垂直啊！现在就各种各样的信用卡， 各一家银行都在用一些特殊的定制的、精准的来投放、来吸引某一类的用户，然后、 哦、 而且是他认为有较高消费能力的用户， 银行就认为女性消费比男性高。 对，不是有个图吗？什么消费能力排名？什么女性 儿童， 嗯， 狗， 嗨， 最后是男性。 是你去商场看，一到六层全是女性，第七层是男性和运动装，地下是吃的吗？基本上都是这么、啊、 对, 对, 对, 对， 还真是， 还真是，还真是。哎、嗯，那比如说，我好吃， 嗯， 有哪个卡对吧？我去吃饭，争取能买一送一，或者一吃这顿饭我有活动五折， 嘿， 有吗？这种卡？ 带了进了。 其实吃上的卡跟它相关的就是中心呀、浦发呀，有美团和大众点评的联名卡。这档你听名字知道它是就是针对吃嘛，对吧？还有我刚才说的盒马鲜生的联名卡，它虽然是超市，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这个超市就是为了吃而设置的超市。 嗯。 但是在卡上，其实就是说看的权益不是很多。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吃货或者说美食家， 嗯， 最好是什么？就是有些银行它的这些活动或者权益是跟吃绑定的。 嗯， 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招商银行，它有就是它的 app 叫招商生活，有周三的饭票五折， 嗯， 然后这种情况就是非常抢的，非常合适。如果你周三能抢到，就是相当于半价吃饭嘛。浦发也有自己的礼券银行，也有类似的，就是每天一个商家五折买他的代金券。 嗯， 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俩我觉得他们有点想抢大众点评团购券的生意。 哦， 以及一些就是。不经就是不常态的，但是不定什么时候出现的活动。你像比如说去年浦发的吃大董1000减500，非常合适， 这力度很大呀。 那就是对于大董本来是消费很高的， 对对对。 你要是不打折，我连门都不敢进。 那倒也不至于啊，这个。 我进去可以看看菜单，然后走人。 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吃大董和小大董，你改吃他那汉堡。 嗯，对。 对，但是反正有这个1000减500之后就有勇气， 那就实惠多 了， 特别有。 对， 嗯， 还有类似的，比如招商银行有九积分招牌菜，你要是积分不够多，你不知道怎么花，那就去换它九积分招牌菜，换一个菜或者说一个面包什么的， 哦， 类似的这种活动，就是吃货其实更需要关注的不是卡，而是活动和优惠，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这样是这样。那比如说，反而谁没来说谁啊？ 嗯， 你比如像熊丽这种，熊丽说我不爱出去吃，我就在家老点外卖。有跟饿了么等等这些送餐服务的有关系的卡吗？ 也是，它还是就是卡本身是没有，不对，饿了么有联名卡 啊，也有， 饿了么还真的有浦发， 天哪，我还真考不住你， 有招行，有兴业，跟这三家同时出的联名卡， 天哪！ 然后它的权益就是送你代金券以及饿了么的超级会员，就它超级会员不是可以免外送费吗？ 对， 对吧？哦、有的时候你买的这个东西，就这个菜还没有外送费贵呢。 对 对，所以他送你这个超级会员还是显得非常好。 嗯，这适合啊，公司老板办一张，这里边员工点餐，天天点餐， 东西还都得用他的账户。 是好是， 那饿死鬼。 哎，这是刚才咱说的这个吃，那说完吃呢，肯定吃喝玩乐嘛，咱们就得去玩，有没有跟旅行有关系的这个一些联名卡或者专门出的信用卡？不是说坐飞机多啊，就是。可能是去目的地要度假旅行的这种方式比较多的朋友。 嗯，刚才咱们也聊到过和携程的这个，他会提供很多针对旅行相关的，像门票啊，什么抢火车票啊，像机票啊，这种各种权益吧。像携程这样的 OTA 啊，除携程以外，像途牛也都跟各家银行发行的有联名信用卡。比如说携程跟几乎我们能知道所有银行都发行过联名信用卡。 包括我们之前做直播的时候，中青旅啊什么的，他们都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跟建行啊，跟什么什么银行有合作，我们就是满多少直接减1000啊，或者减200， 这 种活动， 有这样的活动， 就类似的是吧？ 在我这个度蜜月就是用的银行的信用卡的权益，然后在应该是凯撒吧，然后它是当时是有免息分期。 哦， 免息分期， 对，因为其实 就是没有利息， 对， 然后 正常的话相当于你就打了一个95折到9折，在等于是在已经优惠的基础上又打了一个95折这样的一个水平， 哦、 因为相当于你要分12，一年分12期，它的这利率也基本上在4到5左右。 对对对对、嗯、 对，哎，这个好， 嗯， 是吧？ 尤其对于那个年轻人想要这个，可能一年可能也就出境游个1次2次的， 对， 有这样的一次分期去慢慢的还这个旅游的费用，我觉得对旅游的品质和你之后的这个还款的压力都会有帮助。 哦，来，我们分享一下听众朋友的啊。他们的感受，Sunny， 哎，其实您还说自己是小白，我的妈呀，您这已经不白了，真的。Sunny 说了， 去年刚刚开始学习信用卡积分的玩法，换了全家今年淡季半价新西兰往返机票， 哇， 还是蛮开心的。但是我还是属于小白级别的， 不可能 能换到机票的绝对不是小白， 对吧？嗯， 他这怎么能换全家？他得多积多少分啊？他得是什么一个段位的这个信用卡的使用的级别了呀？新西兰，你想往返机票应该淡，哎，它是淡季吗？ 淡季，淡季， 淡季的话应该也是在5000左右含税， 嗯， 五六千吧。 反正全家人，咱们就自当是一家三口吧。 三口，那怎么也得15000左右， 嗯， 或到2万之间。 对， 这怎么换出来的呀？啊，方伟， 我估计着他应该是消费特别高，然后呢，用银行的积分换免票，因为这个免票就是用航空公司的免票。就是他是用航空公司的积分去换嘛，他确实淡季也能打折，然后再加上他平常积分，如果他用的好的活动，就是把各种什么多倍积分啊，或者什么消费多少送多少积分这种活动，如果用的足的话，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难。 哦，哎，我记得好像原来说是有一个什么什么星空联盟还是什么凤凰卡，就是自己只要是消费买东西，全部都积到你的这个什么什么里程里边。 对对，就是说各个银行跟航空公司推出的联名卡 啊， 国航的叫凤凰之翼联名卡 啊， 东航的叫万里星联名卡，南航的就是明珠俱乐部联名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权，就是什么，他们消费的积分不进入信用卡本身的积分，而是直接按照一定的比例兑换到航空公司的积分。 哦， 你像 我的航空公司， 对，航空公司里程， 嗯， 你像比如说中航有一张跟国航联名卡叫白金卡，它按照12:1赠送里程，就是消费12块钱送你一个里程， 嗯， 而且它有一个权益是什么？它还送你50%的信用卡标准积分，这个积分又可以换成里程， 哦， 也就是你可以按1.5倍去换里程，或者一些其他类似的卡。而且然后再加上各种活动，然后信用卡标准的积分也可以换成里程，就是说因为我们推荐，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信用卡积分足够多的话， 嗯， 换成里程包括酒店的这个积分是最合适的，因为经过我们的经验，就各个银行积分换里程这个比例是最好的。 哦，尤其是旺季春节带一下老小出去玩， 对对对， 那省不少钱呢。 因为一般来说像是这个它兑换机票的这个里程不会在旺季有一个额外的增提高， 对， 包括酒店也是，它可能酒店的房价在一个旺季，比如说节假日的时候，它可能房价要比平时的房价要高出来1倍到2倍这样，但是它的积分兑换是不变的，这个时候你要用它的这个酒店的积分去换这个旺季的这个房间，这是最合适的。 对对对， 来，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想问问从业者啊，问问从业者，这个银行跟银行之间在信用卡这方面竞争激烈吗？ 可以说是惨烈。 哦，惨烈， 嗯， 到什么程度？用一两句话， 不光是银行之间的竞争 啊， 很惨烈。它和这个，尤其是和快捷支付，就是扫码支付这个之间，其实也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大家现在很多，我们也能看到，已经去商场消费很少带钱包了，拿一个手机就解决问题了。 对， 其实这相当于，其实就是整体这一个生态链里面的很多利润已经被这个互联网厂商所赚走了。这个时候，银行会想办法投入更大的这个资本和人力宣传各种的东西来进来，想去抢夺目前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蛋糕。 嗯， 所以可以，目前如果大家能办信用卡，尽量办，尽量参加活动，这样的好日子吧，恐怕我觉得，就是这样。返现比例这么高的这个时间恐怕也不太长了， 不多了，空间不大了哈，大家抓紧时间，有任何的问题关于使用信用卡方面的，您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京东论购会选建行， 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1月23日，

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8:3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当然还有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对，一位呢是金融从业者杨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还有咱们的信用卡使用达人耿伟，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再次欢迎二位啊，因为每次他们来我们都受益匪浅。 是。 对， 种草了是吧？又 对对对， 都放心吧，我有自拔的这个 解读了。 哎，是是是，所以一般我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头，包括我们家里，我都是拔草专业户。 嚯、 哦！就别人都种草了，说哎呦这个坑好深，我说没关系，我给你分析和解释一下。说完了有人说那好吧， 太解嗨了， 真的。你想，我们的一个就是说好朋友吧，然后他新买了。就是他相当于陪着别人，一块儿去买 Porsche， 然后陪别人去的时候，别人想了半天没买，他买了，然后跟我说维子那个，咱们聚月底之前聚，我说别呀，我说还有一个月到春节呢，他说不，说因为太累了，所以就打算就干到月底，然后二月初的时候他就回海南，我说那你打算说我新买了这个 Porsche， 我打算从北京开过去。哎呦，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拔草。我说这样啊，我说第一呢，这么长途的车不建议一个人开，车上至少得有两三个人。 对， 可以做到人歇马不歇，对吧？我说再其次，从北京到海南路途还是相对遥远的。就算人歇马不歇，你这个马是新车，你觉得舒服吗？ 对， 对吧？这么开过去。对吧？然后再其次，我说到了海边还要坐渡轮的，才能漂洋过海。我说这也是个问题，对吧？我说一个新车颠簸劳碌，这个，而且我说再其次，你去那边过春节，你在那边租个车呀？ 对呀。 我说你想，你路途几千公里，包括渡轮的这个钱，加油啊！你不可能说你中途不得休息休息，住个宿，这些钱。啊，你到那边，在那边你使用也是有费用的，归着包堆不少钱。他说：“那维子这样，换言之，我坐飞机去，我这个车我委托给，比如说4S店呀，还是什么托运，啊，给我拖过去。”我说：“这也可以。”我说：“但是你知道托运的费用可不便宜哦。”我说：“车队的朋友他们去云南自驾，啊，就跟4S店说了，您把车往那边运车的时候，你帮我们把这车运过去，到。”那个比如昆明的4S店放下大概多少钱，人说一辆车最怂也得3500。我说你看3500只是单去，还要回呢，那加起来7000了，有这7000你在那边租个车呀，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且你也不用担心海南那边，对吧，也没有高速费。听完了以后今天给我发信息，好的，我已经订好了机票了。 哎呀，哎，你这说服能力还真是太强了， 对吧？ 一个什么星座的呀？ 嗨，我们不聊这个。 啊，就是天天只想着干活，不想着别的那个。 特努力那星座，你知道吗？ 对对对，哎，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像铁骨铮铮就质疑说：“哟，这俩人怎么什么都懂啊？”那不信。这样就当然了，可以不说啊。比如说我们啊。其中一位他真的是金融从业者， 对 啊，真的是金融，所以他们本身平时研究的就是跟金融方面有关系的，包括跟信用卡有关系的，所以他说的这些话我们还是很信的。另外的这个达人，你忙哪方面的？ 程序员。 程序员 天天加班，忙加班。 哦， 码农， 就是咱们就算做 IT 的。所以哎呀，我老觉得做 IT 的人，他的研究能力和钻研能力也是很强的， 特别强。 对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去大董的时候， 比如说他不是一千减五百 又来了， 就一定要凑个整数，凑到一零二四，强迫症啊。 哦， 对，这对程序员来说，这个数字才是整数。 对对对， 一零二四， 一零二四这个数非常整，我们就一定要凑到一零二四这个单才下。 好嘛，这顿吃的好吧？ 爽， 不是 凑到一零二四之后比吃的都爽。 对。它是按照分辨率来的， 是 不 是 1024再往上不就是 1080P 的了吗？但是你在程序员当中算能说的， 对， 我们认识好多程序员，就跟电脑我聊得可嗨了，就只要一脱开电脑或者打字这种功能，瞬间就不原声了， 嗯， 说什么就点头。 所以说对这种程序员，你只要在旁边有一个配音的就行。他们打字 好好好 好， 来继续问我们几位呗，按就问了。哎，这主持人嘉宾好啊，持有这个招行的全币种信用卡，当时啊介绍呢是除了中国外的国家使用，以当地货币结算，省去了换汇的费用啊，觉得不错，我就办了一张啊这个招行的全币种的信用卡，但是实际用起来并非特别合适啊。现在很多国家其实银联或许更合适一些，更实惠一些，就想请嘉宾介绍一下现在的这种全币种卡使用技巧还有哪些吗？还有必要申请去办理这样的卡吗？ 目前全币种是一个大趋势，最早是工商银行先做的叫多币种信用卡，它除了咱们以往的这个人民币和美元两个币种以外，它会有什么新西兰币呀、日元呀、这个英镑、欧元呀、等等的一个加上人民币十一个币种这样一个信用卡。那这个卡它在当地，就比如说您在英国，它去刷卡的时候就按英镑来结算，就不存在一个外汇兑换的手续费。回国之后呢，您再用人民币购汇来去还这个账单就可以了，省去了中间大概1.5%左右的一个这个兑换的费用， 算手续费。 对，等于是如果你使用的是美元的这种信用卡的话，那你需要先做美元换英镑这样一个兑换，这时候会产生1.5%的费用的，回来你再还美元。就是反正里外里会差出来一部分，现在各家银行也就之后推出的叫做全币种信用卡，它在各地呢都是用，也是用美元换当地货币，但是它把换汇的这一个 1.5 就省掉了啊，其实还是相对来说给大家一定的实惠的。所以大家如果有较多的境外购物需求的话啊，或者有境外旅行刷卡的需求，包括海淘啊，这种时候呢建议是办一张多币种信用卡或者全币种信用卡。 好，来，让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也在分享自己旅行的这个啊。老王啊，他说了，很多年以来我自己订酒店的经验是这样的，携程哎呀不便宜，我都是到人家的官网订，或者是自己直接给人酒店打电话，咱们谈谈价格吧。都是这样 啊。 另外呢，他说除了凤凰之音卡和招行的联名卡之外，其他服务都在 APP 上，那有各种优惠是吗？ 先说哪个？先说酒店还是先说优惠？ 都可以，都可以，没问题。 先说酒店的话，其实各个酒店他们就是为了促进自己的直销渠道，所以他们都会保证自己的官网价格是最低的。但是如果住酒店不是特别多的话，其实我倒是觉得没必要为了那么每年一两晚去他们官网上注册啊，什么还要担心自己积分有没有过期啊什么的，这些你还不如携程上省心。当然你要住的很多，比如说我每年在希尔顿要住个几十晚，或者在什么喜达屋要住上百晚的话，那么一定要用他的官网。 那是极个别的， 但是有啊。 是是是，确实是， 就是普通人说实话，你要是开始集团，反正按照我今天就是住个什么4-5万以上的话，你是值得在他的官网注册账号，然后在官网预定。否则的话，携程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来，我们继续看看啊，这个小张就问了哈，张林怡应该是说，还有一种卡叫白麒麟是吗？啊，它比那个刚才你们说那个神卡什么什么白 A 一白 A 一白，强吗？好吗？我办哪种啊？这俩？ 白麒麟的话，它其实是交行的标准白金卡，因为它卡面是一个麒麟嘛，所以我们就俗称白麒麟。白麒麟的好处是它的特点在于什么？在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商超市购物、加油和境外，这是它最大的三块。所以说如果你这三块比较多，就是经常去超市、经常加油以及经常去境外的话，办白麒麟确实很好。A 一白呢，它就适合普通的消费，就是哪都刷，也有网购，也有 POS 什么的。白麒麟的特点就是境外消费20倍积分非常合适。 哇， 直接就是二十倍。 二十倍、啊、 对，之前最高能够还有挑战到五十倍积分的活动，不过今年好像不挑战了，直接二十倍。然后它的最红星期五和超级红星期五比例更高。 嗯、这是针对超市的吗？还是针对 超市和加油？ 加油， 对对， 能到10%的返现比例， 平常是10%。 嗯， 然后超级最红还是50%，但是它的那个门槛低。 哎呦，哎，那个这只， 对对，所以说如果在这三块用的比较多的话，白麒麟确实是张好卡。 嗯，对，白麒麟还是一张，但是大家要注意，白麒麟是一个白金卡，它是有年刚性年费的，就是您这个年费免不掉。 对，所以要境外20倍积分去。用积分免年费， 嗯，或者是其实你要是能把每一个月的这种10%加油返现啊、超市返现啊都这个赚到的话，它其实是要高远高于你的年费的。 对对对，哎，有科技感特别强的卡吗？因为你比如说， 嗯， 我就比如说，因为九号的时候不是那个 CES 在那美国拉斯已经开始了嘛，然后据说。嗯，因为那个稿子我刚在梳理，因为周末的时候才会上节目的时候说，但是在我梳理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一些信息，说中国去参展的企业已经占到了整个展馆的超过30%。 哇， 而且里面的黑科技有很多， 嗯， 确实有很多，所以后来我就看了其中的几个黑科技，我觉得哇好有意思， 嗯， 而且这些科技都会在不久的将来，我所谓说不久的将来，不是说三五年以后，那可能年底， 嗯，三五个月 啊，对，三五个月，那就直接能上的。所以我就说，那比如说信用卡有没有类似这种黑科技？嗯、比如说，是不是说啊，信用卡很少有黑科技？但是呢，比如说各大银行，包括比如建行， 嗯， 啊，一到年底的时候，我要出金币，啊，或者说那个金钞，啊，我在这上的为了防伪，为了什么，我有很多的高科技在。还是说信用卡有没问题？有吗？ 信用卡的黑科技其实主要体现在后台， 嗯， 就是对风险控制这些方面。 哦， 你比如说，你天天在中国消费，你从来没出过国，突然有一天你有一笔外币消费，它的这个风控系统就能识别这笔交易不是你本人的 啊， 然后立马打电话给你说啊，某先生你好啊，你是不是刚才在美国哪消费？你说不是我的，他说哦，你这笔那可能盗刷。就是现在这方面越来越好，但是普通持卡人不一定能够很直观的看见。 哦， 如果很直观看见的，民生有一张全币种卡，这张卡非常有特点。 嗯，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信用卡背面签名条后面有一个叫后三位， 对， 就叫 CVV， 是用来保护你信用卡安全的。 嗯， 他把这个卡的 CVV 做成了一个小屏幕，就跟咱们看的电子书，就 Kindle 这种电子书一样，那种叫电子墨水屏。一个小时换一次，保证你的信用卡安全。 你一个小时换一次， 对，就是你哪怕这张卡刚才刷卡的时候啊，被收银员进屋想把卡号 CVV 用了，一个小时之后他要想盗刷的时候，你 CVV 已经变了。 哦， 就是他 CVV 上就是一个小屏幕， 是一个动态的 CVV。 那、 哦嗯、 太厉害了， 对，这是一个很直观的高科技嘛，就是 嗯， 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透明的卡面。 嗯、 整个能看通过透明的卡面看到整个它里边有一个闪付的线圈在里边，这个科技感也蛮强。比如说招行的这个有一张运通的蓝卡， 对对对， 啊、 就要运通补卡。 嗯，还有这个之前招行还发过有几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滴滴打车的卡，它这张卡每次闪付的时候，它会发出那个就是声音， 就是滴滴。 你一刷一闪付刷卡，它会这张卡会发出声音，就是说滴滴一下马上出发。这个还蛮有趣的。 对对对， 还有这个《火影忍者》这个漫画、 嗯、 啊，它的也有招行，也是这个卡。它是你去闪付的时候，火影的那个 就是脑门上的那个标志，那叫什么？ 它这什么写轮眼还是什么 眼？对， 它会发光。你 闪 付闪 一下 卡会发光。 对对，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用卡安全上，像有些银行也出了一些黑科技，比如说工行，它对这个信用卡的账户安全。最近新出了三把锁，叫境外锁、夜间锁和异地锁。你通过 APP 可以实时打开或者实时关闭。你在这张卡能不能在境外用？能不能在夜间用？能不能在这个异地用？因为这样的话，比如你常在北京刷卡，突然有一天这张卡被人复制在盗刷，往往是发生在异地， 对 啊，或者是晚上，或者是境外。这种时候，如果你没有出境需求或者没有离开北京的需求的时候，你可以先把这三个锁上， 哦， 就完全就是 聪明， 就可以把你的这个账户安全就的风险降到了最低。 哎，这个 想用的时候再打开就可以了。这是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黑科技。 哦， 嗯，这好，这好，这好。 哎，这个真的不错。 嗯， 哎，那咱们退一步说，比如说刚才你们说到的什么滴滴卡呀，包括那个透明卡呀，就是这些，它科技感这么强，那是不是你在办这个卡的时候，人家说了，办这个卡可不便宜的啊？ 对， 那比如说这个卡您得交做卡费就得过百了，有可能吗？ 有的信用卡是有工本费的。因为我们常见信用卡大多是塑料卡机，对吧？我们掏出来这张卡大同小异，但是有一些高端的信用卡，它是这种全金属的卡机。 哦， 这样一张卡拿出来的质感，递给收银员的时候的那种 沉甸甸的感觉， 这种尊贵感，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像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可能会听说到叫做美国运通百夫长黑金卡， 嗯 啊，这张卡像这个工行啊、招行啊、民生啊都有发，在有一些银行他发这张卡就是这个钛金材质的， 嗯 啊，掏出来，他当时还有在这张卡立项的时候要求这种金属放在桌面声音不能是掉在桌面上的声音不能是特别响亮， 嗯， 要有一种沉稳感。 哇 啊，这种当时在这个他的对材料的科技需求也是蛮高，他这种卡是有工本费的啊，可能光一张卡的制作成本也不便宜，甚至我们知道在中东啊有一些这种土豪办的这种有纯金的信用卡。 哇、哦、 啊，这个工本费恐怕就更高 了。 那当然。 哎，刚才您说的那个是什么卡？百夫什么？ 百夫长 黑金。百夫长、嗯、这卡有什么特点吗？就跟那什么 A100 什么的、 嗯、 不一样是吧？ 嗯， 要更高一个级别， 咱们就不要想了 哦 啊， 但就问问呗。 传说中的黑卡， 哦、对， 他的口号是只要不违法，一切都能帮你办， 哇， 但前提是你掏钱。后边这一句他不说， 明白了。 所以我不说嘛，咱们就 不考虑了。 是，咱们就灵通卡。 哎， 这个你干什么什么灵？ 是。哎，刚才还说到闪付，天天就又问了一下，说求嘉宾解惑一下，这银联闪付就是那种贴在 POS 机付款那种。用招行信用卡能累积积分吗？ 可以，其实它和你是不是进行闪付没有太大关系，只要是这个渠道是可以有积分的，你与你是刷卡也好插卡也好或者是这种闪付也好都没有关系。 嗯、哦， 哎，这程序员刚才提到的那些科技感挺强的卡你没有吧？ 说实话我用办张卡还真花了不少钱 啊。真的？ 对，你像刚才说的那个火影忍者卡，那张卡我记不清，但是好像它的工本费是300还是多少，就为了那么闪一下就花了好几百块钱。 这、哦、没办法，因为它有工本费嘛。 对，但是又想要这张卡， 是， 然后办完卡之后，办完卡交完工本费之后打电话小卡。 哦，嗯， 还有刚才说的金属卡，虽然说黑金咱们办不起，但是浦发办过一张白金的金属卡，1999， 就工本啊？ 对，就是那个铁片， 铝的吧？我记得， 哦、反正是 某一种合金， 某一种合金吧。 嗯， 哦， 反正就那么个金属片，1999， 嚯、 哦！而且还舍不得用。 对呀、啊，刷一下，万一划了、碰了、磕了的呢？ 就怕、这个、 多心疼啊！ 给他镀个膜， 好，那就刷不过去了。就 因为反正他办完了以后，他就直接报废了嘛。 对， 镀个膜。塑封 啊， 哎， 珍藏着也行， 封个相框挂我家那个门口。 嗨， 不过刚才就一说这个有质感、金属感这个， 嗯， 我就想起，当然就是现在家庭用的门锁呀、钥匙啊、嗯，可能就已经科技感更强了。比如说现在有指纹的、 嗯、 啊，密码的， 对 啊，这种就很少有再拿钥匙开的。但是我就想，就是如果退一步说到钥匙的话，我真觉得我小的时候使那种钥匙。质感都特别强，因为首先就是大概有半拃长， 嗯， 而且是铜的， 嗯， 铜的，然后就有点像电影里头老片子开保险柜啊，最后那一把钥匙大概都是那样的。然后小时候出去玩怕丢了都得挂脖子上，那要一跟同学们一块玩跑起来，哎呦，那打在身上也挺疼的呢。 哇、 哦，但是大呀， 对， 大它。丢的话能看得见在哪儿，现在那些钥匙都没有那种质感了，都没有了。 对，哎，正好说了，那如果银行不是，如果你这个信用卡丢了，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办？马上去做一些什么？ 打电话向您的发卡银行打电话申请挂失，然后如果你不挂失的话，在这个期间产生的盗刷呀，这个其实就是损失要由持卡人本人来承担的。 嗯， 但如果你进行了挂失，再被比如说在别人拿去刷的时候，就不会有损失了。 嗯， 哦。 郭香酱大概是这个名字吧。 嗯， 他说我能问一下，比如说他经常到境外去玩，境外去玩呢他又不想比如说 在那个称职店去换这钱，因为他老觉得称职店他要收的手续费可比银行的高。他说比如说我拿着这个卡，我能不能在当地的 ATM 机上我取现，那办哪种卡 OK 啊，而且在那边取现的手续费相对低。 其实华夏吧，华夏现在还好不好？ 华夏以前非常好，现在不太好。不过其实不是很建议取现，按照现在的趋势的话，你在境外玩大部分地方都可以刷卡， 是 对。 出 国之前换点外币。如果真的要取现，就是比如你真的是要干什么花现金，又没当时上又没有足够的那个外币，可以用比如以前华夏的 smart 卡，因为它是当时取现之后只要你当天还上就不会产生额外的利息，并且它本身是免一笔手续费，就是华夏 smart 卡它可以做到这样 免手续费的。它是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信用卡取现其实有手续费，利息两部分的。它首先免一笔手续费，然后如果你当天取现当天就还上，那你可以是连利息都免了。就是你当天取现，你比如取用$100，然后你算一下大概值多少人民币，然后通过支付宝啊等方式拿手机一还，就是用国内的那种现金，或者绑定的储蓄卡还进去就 OK 了。 今儿介绍这么多哈、真是不老少，让我们也开了眼。高科技的，针对女性的，还有不同类型的哈、哎呀，两位就觉得自己使用的这么多的卡当中，哪个最顺手啊？哪个最好用啊？ 百夫长， 尊贵， 真的， 你也有啊？ 还真有一张， 嘿， 他已经作废了。就消了、 就 办完了就消， 嘿， 不用交年费。 哎呀，真是令人艳羡。那谁呢？ 我觉得去年我使用体验最好，给我带来优惠最多的是工行的这张香格里拉白金信用卡。 是因为只要去 住香格里拉酒店，它的这个折扣。去年在快接近年底的时候，我有一次等于是又叠加了它的五折房价，然后9折的基础房价，4-5折，同时又赶上了。工行的在香格里拉消费又有一个返现，基本上是大概花了200-300块钱了住一次新国贸饭店， 嚯 啊，就是那个叫 Jin 嘛，那个就是国贸37B 的那个酒店，然后同时又有这个早餐，下午茶，然后还有晚餐，花300块钱一家子在那过了一个周末，我觉得 太超值了， 还是蛮划算的。 那磊子现在使哪个顺手？ 我招行的， 啊，招行的 啊。 不是建行的吗？ 建行也有了，刚新办一张。 磊子是属于那种去人家餐厅吃饭，吃饭人说了，先生你有建行的卡吗？ 没有啊。 怎么了？建行卡今天5折，好，我办一个。 但听说那建行的卡特别好用。 是的是 的。 得嘞，呢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了好多咱们信用卡的使用的方法，也希望您能够从中学到一点，好吧，能够有用就行了。 是的是的。 好了， 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谢谢，今晚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稍后是 打开 文化之门。 温暖的太阳，把它写成 LV 也没有 Adidas But Puma Nike， 但是我有绝对的勇气，可以为你上刀山下油锅去。我是说真的，我发誓我不是随便讲讲，因为你在我的身旁，我已经是全世界有钱的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